痕迹，时间会留下美丽痕迹。旧到这里，汹涌澎湃，放在心底。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，那么爱你，这份爱会是永恒的印记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。